海鸥。有两个兄弟，父母都死了，只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小船，他们就靠出海捕鱼过日子。一天，哥哥要赶集卖鱼去，让弟弟一个人出海。哥哥对弟弟说，水浑的地方鱼多，水清的地方暗礁多，东边天黑有台风，南边天暗有大雨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不管有鱼没鱼，你要早点回来，哥在家里等着你。弟出海了，他只想多打几网鱼回家叫哥哥欢喜，没注意东边天黑了，一会儿台风到了跟前，卷起的浪头像山一样高，小船像一片树叶在大海中颠簸，几下便把弟弟颠晕了。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，他已飘到了一块大礁石上，茫茫大海看不到边。弟弟望着望着，啊，东边来了一只大船，弟弟喊着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台风把我刮到这里来，请你把我带回家去。那大船的主人对他白了一眼说，带你回家也容易，上船来给我当苦力。弟弟情愿饿死在这大礁石上，也不肯跟人家当苦力。茫茫大海看不到边，弟弟望着望着，啊，南边来了一只大船，弟弟喊着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台风把我刮到这里来，请你带我回家去。那大船的主人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，带你回家也不难，上船来给我干三年。弟弟情愿饿死在这大礁石上，也不肯跟人家做苦工。大海茫茫看不到边，弟弟望着望着，再也看不到有船经过这里。忽然一只海鸥从他头顶飞过去又飞过来，弟弟对海鸥说，海鸥啊海鸥，你能不能给我捎封信，叫我哥哥来救我。海鸥咕咕地叫了两声，呼啦一下飞走了。再说哥哥赶集回家来，等到傍晚，等到半夜，等到第二天早晨，还不见弟弟回来，就向邻居借了一只船下海去找弟弟了。弟弟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什么地方有沙洲，什么地方有礁滩，什么地方有小岛，哥哥决心找个遍。这时候飞来一只海鸥，朝着哥哥一个劲儿地叫，咕咕咕咕。海鸥啊海鸥，难道你知道我弟弟在哪里？咕咕咕咕。海鸥一边叫着一边点头。海鸥啊海鸥，难道你愿意带我去找弟弟？咕咕咕咕。海鸥一边叫着一边朝前飞。海鸥在前面飞，哥哥划着船在后面追。海鸥引着哥哥划了990里路，经过330个小岛，这才找到那块大礁石，找到了弟弟。弟弟流着眼泪笑，哥哥笑着流眼泪，他们一起上了船，起航回家去。海鸥在他们头上绕了一圈又一圈，不停地叫着，咕咕咕咕。他们朝着海鸥不停地招手，海鸥啊海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金苗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